第六集，德莱尼人。 德雷克塔尔告诉我，他从未见过德莱尼人的城市在和平时期的样子，他只见过他们……好吧，我讲的有些太快了。但他告诉我，我的父亲曾经走在德莱尼人闪亮的道路上，曾经吃过他们的食物，曾经睡在他们的屋子里，曾经与他们愉快地交谈。他曾经得以一窥那个与我们的世界大相径庭的世界，即使在今天也很难想象那个地方的样子。即使是暗夜精灵的家园，也远不如我听说过的德莱尼的城市那么强盛。德雷克塔尔说，杜隆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所看见的东西。也许现在，如果我的父亲能生活在这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土地上，如果他见过我所见过的事物，他就能够说出来了吧。悔恨的滋味是苦涩的。 杜隆坦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整个人动弹不得，他仿佛被那张由闪亮能量织成的神秘大网捉个正着，而他就像那个被网住的食人魔一样无力反抗。他看得呆住了，嘴巴微微张开，试图理解他眼前的景象。德莱尼的城市真是壮丽非凡，城市沿着山坡铺开，仿佛是从山体里生长出来的。在杜隆坦看来，这座城市是金属与石头的巧妙结合，自然与匠心在这里融为一体。他并不完全明白他所见到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但他能体会其中的和谐。用于伪装的咒语消退了，整座城市展现着它的宁静与宏伟。杜隆坦所看到的一切都在吸引着他的目光，一道道巨石台阶通向球状的房屋，这些台阶在低处宽阔而平缓，随着梯级升高而变得越来越窄。有一间房子让杜隆坦觉得像是一个蜗牛壳，另一间则像是一个蘑菇。这种混搭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石阶鲜明的轮廓变得柔和，而那些圆顶则显得更加浑圆了。石头路面被磨得十分光滑，打磨它的是时光还是德莱尼的双手，杜隆坦不得而知。他们走得越来越近了，杜隆坦能看到城市继续往山坡上延伸，这里的建筑还是同样的风格，宽阔而陡峭的石阶通向曲线柔和的建筑，一条条长长的街道由同样的白色石板铺就。德莱尼到达这里以来，已经有十代兽人出生又死去，而这些石板似乎从未沾染过灰尘。德莱尼人建造房屋的时候，并不使用捕获的动物毛皮与鲸角，而是利用了大地的馈赠，闪耀的宝石随处可见，还有杜隆坦未曾在别处见过的那种浅棕色的金属，数量多得令人惊奇。兽人们了解金属，他们加工金属，利用金属，杜隆坦也曾经参与过斧子和利剑的狩猎，但这种不曾见过。他转过头，发现奥格瑞姆的脸上也是一副敬畏的样子，而瑞斯塔兰蓝色的嘴唇边则浮现出一抹浅笑。 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杜隆坦和奥格瑞姆。 你们的城市是用什么建造的？ 很多种材料，我们是旅行的种族，刚到你们的世界不久。 不久？你们来到这里已经是200个夏天之前的事了，我们那时还不是现在这样子呢。 是的，的确不是现在的样子。我们看着兽人的力量、技巧与才能逐渐成长，你们让我印象深刻。当我们抵达这里时，我们将带来的一切都派上了用场。我知道你们的种族会制造船只，用于在河流与湖泊之上航行，而我们是乘坐一艘能够在天空中航行的船抵达的，正是那艘船将我们带来此处。 那艘船是用金属和其他的东西建造的。当我们意识到这里将是我们新的家园时，我们就拆下了那艘船的一部分，并用到了我们的建筑上。 你骗人，金属可浮不起来。 的确有人这么想，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会觉得召唤元素来和食人魔战斗是不可能的事。 那不一样，那是魔法。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魔法。啊，我希望你们能见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太忙的话。请跟我来。 我们兽人的营帐里有很多小孩，德莱尼小孩又在哪里呢？我好像一直都没有看到过。 我们的儿童不多，我们的种族寿命很长，因此我们不常生育。 有多长？ 非常长。这么说吧，我还记得我们来到这里的那一天，将我们带来这个世界的人，我们的领袖先知维伦，这几天正在这里停留。我想他可能希望见见你们，对我们来说你们可是稀客啊。我很高兴告诉你们，维伦不仅同意会见你们，他还邀请你们今夜与他同住，你们将与他共进晚餐，并睡在他的宅邸里，这可是非常高的荣誉。 两名兽人男孩都惊呆了，和所有德莱尼人的领袖先知共进晚餐。杜隆坦开始怀疑，如果他被食人魔的大棒拍扁，是不是会更好？他们紧随瑞斯塔兰走过蜿蜒上升的街道，越过山脚下的小丘，走向建在山顶的那幢庞大建筑。这些方方正正的结实石阶似乎永无止境，杜隆坦都走得有点气喘吁吁了。他终于走到顶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形如蜗牛壳的建筑。当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回头看去的时候，几乎忘记了呼吸。在他们下方，德莱尼人的城市如同洒落在草地上的宝石，落日最后的余晖为城市染上了一抹火红，随着太阳落入地平线，一切都淹没在紫色与灰色的阴影中。灯火在一间间房屋中点亮，点点闪烁，好似星光。 太美了，好像是夜空中的星星落到了地上。 我无意吹嘘，但我为我的人民和城市感到骄傲。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热爱德拉诺。我从未想过自己有机会能与一名兽人分享这些感想。命运之路真是十分奇异。啊，进来吧，这里是维伦为你们安排的房间。 杜隆坦和奥格瑞姆默默地走进了先知维伦的宅邸，震惊几乎让他们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们年轻的头脑向这个陌生环境的一切景象、声音与气味敞开着。他们被领进房间，纷繁华丽的装潢使他们感到拘束。房间弧形的墙壁在外侧看来是那么迷人，从内部看去也毫不逊色。碗中放着任他们品尝的水果，房中放着供他们穿的奇怪衣服，房间的正中是一缸冒着雾气的热水。 这水用来喝的话有些太烫了，用来泡叶子的话又有些太多了。 这水是用来沐浴的。 沐浴？ 啊，把尘土从身上洗下来。 我们从不沐浴，我们夏天时候在河里游泳，也许跟沐浴差不多。 你们觉得不舒服的事可以不做，浴缸、食物和衣服都任你们使用。先知维伦将在一个小时之后和你们见面，我到时候会来接你们。现在你们还需要什么吗？ 没有了。 一会儿见，小伙子们。 我们会有危险吗？ 应该是安全的，但是我觉得这里好像是一个山洞，我更喜欢在帐篷里待着。 我也是。这热水你 要试试吗？ 不要。 最后他们还是洗了洗脸，发现温水比他们想象的更舒服一些。他们吃了些水果，喝了些水，并且决定用那些为他们准备的布背心换下身上脏兮兮因为汗渍而变得硬邦邦的外衣。不过他们还是打算留着自己的皮裤。时间过得比他们想象的更快，正当他们比赛谁能掰弯金属凳子腿时，门上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击声。他们羞愧地跳起身，奥格瑞姆成功地将椅子腿扭弯了一些，现在那把椅子有些歪歪扭扭的。 小伙子们，先知已经准备好会见你们了。